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218-3。 多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询三河多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多国福利彩票。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今天咱们着重的说一说品牌的力量，看看刘瑞奇说的对还是不对。咱不妨啊回顾一下，在刘瑞奇接手老店恒源祥的时候，首先他大刀阔斧对老店进行了重新的装修。在快装修结束的时候，刘瑞奇就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则广告啊。这广告是短短的20-30个字，大致的意思是说，恒源祥荣县商店装修竣工及店庆60周年荣县羊毛衫大会展。就那么一小条，但是却引起神奇的效果。买绒毛线的人呢、排成长龙啊，一时之间火得要命。您说这广告有多大的力量？20几个字就有这么大的效果，就财源滚滚。可见刘瑞奇抓广告宣传是他的拿手好戏。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我前文书也说了，他在藕塘村跟陈伯清合作之后，当年呢生产了75吨的好羊毛线呢。一开始咱也讲了，受到冷遇了，卖不出去，把陈伯清急的是满嘴燎泡啊，日夜不安，200万的银行贷款怎么个还法，剩下那些羊毛线怎么个处理。但是作为刘瑞奇是稳坐泰山，他多次打电话告诉陈伯清，伯清啊，你放心，没有问题，听我的没错。为什么刘瑞奇要这么说话？他心里有底。做广告宣传，不管是平面广告还是电台大肆播放这一信息，让上海人是千家万户都知道恒源祥品牌的好东西，这一下反倒成功了。什么原因呢？广告的力量。在过去啊，中国人呢有个传统观念，说什么呢？酒香不怕巷子深，哎，有色自来香，何必大风扬。这些话现在看来啊全过时了。那不行，现在是什么呢？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你得吆喝，你得做宣传，深入人心，人家知道怎么回事才能买你的东西。刘瑞奇深深了解这一点，走到别人的前边啊。刚才咱是举个例子而已，后来电视出现了，刘瑞奇就看到这电视这东西真好，走进千家万户，既能看着图像又能听着声音，他的宣传力量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刘瑞奇早就下了决心了，一定到电视台去做广告，那样威力就更大，恒源祥就更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因此刘瑞奇背着领导不知道，把会计给找来了，偷着开了一张10万元的支票啊。在那个年月，10万元是一笔巨款呢、他告诉会计不要声张，谁也别让知道啊。他把支票带在身上了，为什么呢？那时候恒源祥还是国营商店呢，那层层叠叠的全是领导啊，七个婆婆八个爹，哎，得早请示晚汇报，什么事儿都干预，如果让他们知道就麻烦了，因此暗箱操作。说到这儿还有个有意思的现象，您带过那抠机没有啊？在抠机刚上市的时候，哎，要带上个抠机，哎呀，美得不得了，那信息多灵通啊！不管你走到哪里，噔噔噔噔噔一响一看，哦，谁给我来电话了？找个电话叭一拨了，信息连通上了。刚刚上市不久，刘瑞奇就发现这是好东西。作为商店的经理，买个抠机带上，那对做买卖有好处啊。因为什么呢？商战的这个市场瞬息万变，你不抓着机会一滑而过呀，也许这买卖就做不成了。坏了，买这么抠机，受到上级是严厉的批评，领导不愿意了。花多少钱买的？2800元。经过谁批准了？请示没请示？你就自作主张啊！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那还了得吗？嗯，抠机收回，写检查。你看，刘瑞奇一片好心呢，得了这么个结果，只好做深刻的检查，然后把抠机上缴。上级呢，为了以儆效尤，和特卫发些个文件来，文件上说明，凡是1000元以上的都属于固定资产，不经过报批不准动用，谁违犯了都犯错误。结果这一纸文件让黄浦区的信息化推迟了好几年。谁都知道黄浦区那是上海的中心商业区啊，大买卖都集中到这儿。信息化推迟了好几年，影响了多少银子，无法估算呢、你说现在这责任谁负啊？我看呢，就得领导负责任，因为他那脑袋发木，墨守成规，不了解市场的行情。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正在转型的时候，也难免他没有认识到。咱再举个例子，之后搭个大那手机啊横空出世了，外号叫大砖偷。有时候我们偶尔发现有人拿着大哥大，哎呀，美嘴撇着，这是地位和身份财富的象征，老百姓望而兴叹，一打听多少钱呢？好几万一台呀，是谁也买不起呀，但是又非常的羡慕。刘瑞奇对新鲜事物非常敏感，他一看，哎，这玩意儿好啊！不管走到哪里，叭叭叭叭叭一打，信息沟通了，买卖做成了，所以啊，这宝贝非买不可呀。因此，刘瑞奇花了19000元，把这宝贝是收入囊中。继抠机之后，刘瑞奇又创造了一个第一，成为全区百货业中第一个使用手机的经理。这次刘瑞奇啊学乖了，哎，就说呀跟别人借的，这不是买的啊，因此偷偷摸摸的使用。但是平时行啊，不管走到哪里打一打，但是开会的时候麻烦了，你带着这么个东西开着会呢， 那块铃声一响，谁都听得见，那领导马上就得问怎么回事。所以他是提心吊胆，这手在兜里头按着那开关，只要发现一响，马上把开关闭了，然后像做贼似的偷偷的溜出去，找个被人不知道的地方，然后再把信息拨通。但是不久也东窗事发，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能不知道吗？刘瑞奇又做了深刻的检查。反正刘瑞奇心里说话，上次那检查那稿还在手里呢，无非抄写一遍，把日期改一改就得了，我是扪心无愧呀。我不管做什么，我都是为了一个公字，挣多少钱我一分钱也没贪污，这是为了买卖好，为了扩大恒源祥的影响，为什么就不行呢？哎呀，简直禁止的有点发傻呀。但他心里的是这么想，他不敢说出来，这就是当时的现状。后来刘瑞奇发现电视普及之后，要在电视上做广告，那影响可是太大了，能传到千家万户啊。不行，必须得做，就是检查我也得做，反正木已成舟了，充其量也就是再写个检讨书而已。所以他把会计找来了，开了10万元一张支票，他把支票一揣，就赶奔上海电视台。要说起来，上海电视台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电视台之一，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呢，却形同虚设。虽然成立于1958年10月1日，但第一条电视广告却在21年之后，在1979年1月28日才开始播出啊。内容是什么呢？大家回忆一下，是人参贵补酒，这是第一条广告，完全得益于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改革开放太正确了，谁不感谢邓小平同志啊？由于他的主张，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至于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了，人人心里头都有一本账啊。那么当时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人们的商品意识啊不强，在电视上做广告的企业稀稀巴巴太少了啊。他们怎么想的呢？那玩意儿东西好坏，做不做广告有啥用啊？那不等于打水漂吗？就那么一眨眼，那么几句话就要那么多的银子，这玩意儿不划算，一般的人做不起，他也不做。你想想，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上海电视台一年的广告额不足千万，平均到每个人的头上也只是几毛钱呢。电视台广告部的主任姓马，叫马宝兴啊，接待了刘瑞奇，两个人客气了几句，刘瑞奇说了我来做广告，马宝兴就问呢，那请问你做什么产品的广告啊？刘瑞奇说了恒源祥。恒源祥？马宝兴就一愣啊，恒源祥是什么呢？老字号。马宝兴感到很惊讶呀，接过多少广告，从来还没有一家像这样要做一个无产品、无有商标、没有厂家的三无广告啊！他就建议我说：“刘经理啊，你是否注明产品商标名，也许效果更好一些，怎么样啊？”刘瑞奇一晃头，不， 我只要恒源祥三个字。马宝兴看看刘瑞奇，觉得这个人颇有个性，不可等闲视之，这是一点也不假。刘瑞奇说着，刷把拉锁拉开，从皮包里头拿出那张10万元的支票，往前轻轻的一递，送到马宝兴面前。主任呐、啊，这是10万块钱，你看着给做吧。当时马宝兴啊，每个月的工资加奖金加的一块儿，也不超过50块钱。这1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这玩意儿吓人呐！看着刘瑞奇出手如此的阔绰，心里猜想：哎呦，我看错了，我面前坐的这个小伙子一定是大企业的老板呐。同时，马宝兴心里头也有些纳闷儿。过去接待的那些人做广告啊，总是啊溜珠必脚，哎，摸你的笔，杀你的价，卖狗肉一般的呀，讲价讨价没完没了，哪见过如此痛快的人呢？连价也不问，就先把10万元巨款放在他的面前。因此马宝兴不由得对刘瑞奇是肃然起敬，这人了不起。之后啊，曾经有人问，也许广告用不了10万块钱吧？刘瑞奇说了，不，一分钱一分货，我要做10万元的效果，他是大电视台，还能蒙我不成吗？嗯。马宝兴觉得刘瑞奇啊有几分神秘，为了探个究竟，他背着刘瑞奇不知道，就带着广告部的几个同事到南京东路上的恒源祥去悄悄地考察了一番呢。仔细瞅瞅，哎呀，这恒源祥也不大呀，两开间的门脸儿，再往里头看看，也不超过30个员工啊，卖绒线的哦。哎呦，你说这么点个小买卖，可是这个刘瑞奇怎么出手这么大方啊？看来这个人是个大手笔呀、啊！就冲这一条，将来此人不可限量，绝不能等闲视之啊！他心里一翻个，对于这样的人，我得好好扶住他一把。刘瑞奇呢，披挂出征，颇有点古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气概。但是朋友啊归朋友，生意还归生意啊。马宝兴就告诉刘瑞奇，这个按台里的规定啊，制作一条最短的15秒的广告，拍摄制作费底线呢是2万元。哎，咱把话可说清楚。刘瑞奇把这手指头一算，制作费成本过大，就会挤占播出费，播出费一压缩，时间就要缩短，宣传效果就得打折扣。哎呀，播出费这一块儿，按时间计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人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要节约只有在制作费上动脑筋了。所以这刘瑞奇向马宝兴提出来了，马主任嘛、啊，这么办吧，制作费啊，咱们因陋就简，我们自己制作，您看怎么样？你就收我个播出费。马宝兴一听，这左右为难，这，因为什么呢？因为制作，和播出它是捆绑在一起的。这如今，这个精明的刘瑞奇则要自带酒水，岂不坏了台里的规矩？这像下饭馆差不多少，本来下饭馆去，他的菜和饭挣不了多少钱，全靠着酒水挣钱，全靠饮料挣钱。好，你自己全带去了，我就交饭钱和菜钱，那饭店里的收入就降低了，这跟这意思是大同小异啊。但是马宝兴既然下定决心要拉刘瑞奇一把， 所以哎，忍痛割爱就答应了。行，那你自己就制作吧。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这刘瑞奇啊，从小就心灵手巧，咱们曾经说过，他修理过电饭锅，什么拧个螺丝啊，接个线路，他一见就会。你说这个人吧，对绘画还颇有几分天才。他心说这制作有什么难的，回去铺上纸，拿着笔描描画画，左设计右设计，最后又找了一只圆筒，想了半天，在圆筒上贴上恒源祥三个剪纸的大字儿，下边安一个会转的磨盘，把这圆筒往上一摆，轻轻地转动，恒源祥，哎，出来了。哎，再加上点特技效果，让大家一看还真就不错。制造完了，让马宝兴检查，马宝兴一瞅，罢了罢了啊，老刘啊，我真服你了，这效果还真就不错，就这么定了。于是这事儿定了。刘瑞奇还跟他开玩笑呢，哎呀，我有没有资格到电视台来？太有了，干脆你就调到电视台来得了。刘瑞奇一笑，我要来了谁给你钱呢？两个人成了好朋友了。制作播出都可以了，得找个配音的，你不能哑巴的广告啊，那配音成了问题了。一连找了好几个，就说这仨字儿，恒源祥，恒源祥。刘瑞奇左挑右选都不合格，不是声音发尖就是声音发劈，要不见就是不好听就得了。他需要找一个非常甜非常入耳扣人心弦的声音，这玩意儿真不太好找啊。后来托马宝兴，马宝兴说这事包在我身上，我接触的人多，我给你介绍啊。后来马宝兴真帮忙，仗着他在电视台人头熟啊，从上海无线电18厂找了一个铁哥们儿。这铁哥们儿姓什么叫什么咱没必要说了，这哥们儿还真就不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优美的嗓音无私地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是电视台的专业配音户，而且是招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必胜，深受听众的欢迎啊。而且此人呢非常重名不重利，给钱不给钱的都行，不给就拉倒，给点就收着，真是个活雷锋啊。哎呀，只要他在电视上出个影，广播里出个声，你就是分文不给他也毫不在乎。一听来活了呀，特高兴，一溜烟就来到电视台。到了电视台接受了任务，就使出了看家的本领，非常认真，一遍又一遍的朗诵恒源祥，恒源祥，大家一听好，大声喝彩呀！这声音呢，既苍劲浑厚，又是有穿透力的男中音，那磁性十足啊，让人入耳难忘，是印象深刻。这个广告播出后，褒贬不一。观众客户反应良好，哎呀，广告太好了。可是领导不太满意了，领导一听怎么又做广告了，是不是刘瑞奇这个小赤佬又在 扔钞票了，这事儿过去之后了，刘瑞奇又写了个检查，跟领导一解释，领导也无可奈何呀。但是这个广告刚播出不久，真是急人天相啊。什么事儿啊？正好上海电视台要播出著名台湾女作家琼瑶的电视连续剧《婉君》，您听这名不陌生吧？这琼瑶啊，以写缠绵悱恻的爱情和悲欢离合的故事见长，有荧屏吹泪弹之称。怎么这么说呀？看了《婉君》之后，看了琼瑶的作品，第二天你注意观察，上班的女职员、街道的妇女，眼睛都红肿啊！怎么回事？哭的，动了心了。那么以前我们听的是什么？高亢的声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是这样的。现在一看这人情伦理剧，耳目一新呐、深受感动啊！妇女爱哭，所以人人的眼睛都是红红的。这一下上海的眼药店发财了，药水一个劲儿的往外卖。你说这话有点懒旋，一点都不为过呀。我所认识的女同志当中，十个九个都掉眼泪，而且眼睛都能哭肿。刘瑞奇一看来机会了，哎呦，这电视剧正火呀，是家家必看呢、我要在这带上广告，肯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这正是临风人独立，踏月足无痕，莫道君行走，更有早行人。 守候寂寞在找我，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忽悠，而幸福快乐是什么？想 103广播书场。 刘瑞奇呀、啊，真是广告营销的高手，任何机会都不错过。他办事的原则就是只做第一不做第二，办任何事情都要办到极致，要不就不做。您仔细听一听有没有道理，真有道理。咱举个例子来说，你说世界第一高峰是哪？第一高峰，很多人一张嘴会回答珠穆朗玛峰呗，那还哪是？第二高峰是哪？第二答不上来了，只知第一不知第二。获奖也是如此，金奖跟银奖都获奖都是好事，但是那差距太大太大了。所以说只做第一不做第二，先来为君后来就为臣，这话是绝对有道理的。这刘瑞奇一看这晚军热呀，家家户户都看呢，这机会是岂能错过呀。第二天他又到上海电视台找到主任马宝兴，要求啊在电视中做开刀广告。什么叫开刀广告？也就是在电视剧的片头、片尾和片中各播一次。当初马宝兴以为刘瑞奇啊是个马大哈，说话挺坎快，哎，但是现在他才明白上当了。刘瑞奇这个人太精明了，一会儿一个主意，一会儿一个点子，事到了现在，老马也只能被刘瑞奇牵着鼻子走了。刘瑞奇创造的这个开刀贴片广告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恒源祥三个字儿，随着有个女孩叫婉君，那凄婉动人的歌声传遍了大街小巷，广告热播带来了产品的热销。恒源祥绒线店借着琼瑶阿姨这个东风由嫁不出去的女儿而变成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首战告捷呀。仍然在刘瑞奇心中的阴影是一扫而光。刘瑞奇这个人啊，他是个左撇子，思考问题喜欢逆向思维。当人们都找帅哥美女当产品代言人，哎，报刊、什么杂志、电视荧屏充斥着情色诱惑的时候，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怎么办呢？采用铜罩，就是原来那个副商标小男牌的头像，用铜音配上羊羊羊，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这个广告的总长度只有5秒钟，刘瑞奇的第一方案是集中轰炸，要求在15秒里连播3次。哎，刘瑞奇认为广告传递给群众的是形象，是记忆，要让观众快速记住你，不必太复杂，越简单越好。他跟一般的广告商不一样，有的广告商不厌其烦，那事儿车轱辘话来回翻，恐怕人家记不住，说的人心烦，一看这电视广告都恶心。刘瑞奇则要求短平快，记一身就可以。马宝兴答应了刘瑞奇的要求，在电视台是按时播放啊。播了几天，刘瑞奇又觉得每晚吧露一次面不过瘾，于是乎就把这15秒的广告分开来，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播出。面对刘瑞奇的得寸进尺，马宝兴也被弄得六神无主啊。5秒钟的一次广告从来没听说过， 别说上海电视台，全国电视台也没有先例啊。他直晃脑袋，这不好办。刘瑞奇笑了，哎，我们现在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啊，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拍前人没有拍过的广告，做任何事情总得有人带头吧，啊，我们就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好不好啊？啊，马宝兴被他纠缠不过，只好向上头做了汇报了。他的顶头上司叫老蔡，玩味玩味这个道理，刘瑞奇说的是不错呀，对，过去没有不等于现在没有，我看支持他一把，开绿灯。于是五秒的广告在电视台，特别是上海电视台首开先河，精明的商家看中了这个五秒的广告啊，哟，这是个新品种啊，这广告好啊，一时间上海电视台的生意相当兴隆，都是做五秒广告的，钱倒不少收，电视台是财源广进呐。到了1993年，已经财大气粗的刘瑞奇决定进军中央电视台，除了杭元祥三个字之外，又稍许做了些改动，加上个荣县杨毛衫杨发财，加上这么个词儿。但是这广告送审的时候卡壳了，上级说这词儿不好，羊是动物，他怎么能发得了财呢？刘瑞奇一听有道理，脑子一转，就把羊发财改成为发羊财，那这不就行了？这么一变动，一下子顺序立即过关。这一次啊，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揣着10万元支票忐忑不安走进上海电视台那个刘瑞奇了，他现在是财大气粗啊，哎，这次带了100万元的支票，将这组广告做到荣县销售旺季的第四季度播出。双方达成了协议，在刘瑞奇有效的运作下，杭元祥是声名鹊起呀。杭元祥品牌荣县已成为市场的宠儿，在销售旺季的时候，几个加盟厂是开足了马力，咣啷咣啷咣啷咣咣啷咣咣啷咣，将这荣县源源不断的发往全国各地。刘瑞奇决定趁热打铁，加大在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投放量。哎，不料正在这么个时候，刚播到7月就风云突变，杭元祥的洋广告被中央电视台给撤下来了。刘瑞奇是一头雾水啊，他不明白这怎么了，犯了什么病了，赶紧派人去打听打听。原来啊，有几位人大代表，有几位政协委员提了意见了，说这条广告有毛病，发洋财发洋财，这不是要发洋人的财吗？外国人的财吗？那么现在正在对外的招商引资，人家还没来呢就要发人家的财，外国人还敢进来吗？国际影响都多不好啊，这不能播出啊。哎，故此这样，电视台不得不把这广告给撤下来。这几位提的这意见呢有点滑稽，哎，所以大伙儿听了都乐了，这不是典型的望文生义吗？可话又说回来了，人家这嘴巴大呀，有什么办法呀？中央电视台毕竟是党和政府的喉舌，社会效益啊，哎，要高于经济效益，宁可不播这一笔带有争议的广告，也不想挣那点钱。 哎呀，这就叫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啊！要想继续在中央电视台上亮相，只得委屈自己重新改词儿。就那段时间，这刘瑞奇啊，像着了魔了似的，又像诗人差不多少，一天到晚这嘴里是嘟嘟囔囔，没事儿倒背双手就想词儿。哎呀，恒源祥，发，发发，不好。恒源祥，财财财，也不理想。捣鼓来捣鼓去，最后捣鼓到恒源祥，阳阳阳，哎，哎，念着念着。念出灵感来了，杨杨杨三个字儿多好啊。恒源祥是从事羊毛系列产品的企业，一个羊字儿概括了全部，简直是妙不可言呐。刘瑞奇虽然不是艺术家，但却深谙艺术对比的奥妙，一个男中音独白固然是不错，但总显得有几分单调，怎么才能弥补这一缺憾呢？过去的荣县叫小楠，可爱的孩子人人喜欢，那么再找一个小女孩来配音，那更是有亲和力了。于是啊，中国广告史上最经典的广告就这样问世了，男中音舒缓的三个字儿，恒源祥，女童急促的轻快的声音，杨杨杨。这下可好，成人音与童音的搭配，快与慢的搭配，构成了最完美的视听效果呀。就这广告一经中央电视台播出，立即红遍了大江南北，无论是天真活泼的少年，还是咿呀学语的儿童，都会脱口而出喊出杨杨杨三个字儿。在相当一段长时间里，孩子们迷上了杨杨杨的广告，每天都守候在电视机前等待着那开心的一刻呀。哎，据说呀，黑龙江有位年轻的教师曾经写信给恒源祥，他说呀，他不满周岁的儿子看杨杨杨看上了瘾，每天看过之后才会安心的稳稳的睡觉。可是在电视台停播之后，这小家伙使开性子了，开始闹夜呀，搅得夫妻两个人心力交瘁呀，哄也不好使，吃药也不管用，贴什么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炒夜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符咒也没有用啊。无奈之下，只得向恒源祥求助，结果工作人员给他呀寄去了一盘磁带，这磁带上就录好了像和音。这下这家得救了，这小家伙才开始安静下来了。五秒三段式的广告被人们称为电视广告的恒源祥现象，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呐、啊，并在消费者和广告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之后国内大大小小几十家企业纷纷在广告中效仿，如正荣的火腿肠、香雪海的电器、熊猫大哥大、猴王集团，包括后来的脑白金、黄金搭档、什么黄金酒等等，也不期后尘，以连续的重复来加深人们的记忆。从广告学的角度来看呢、啊，人的认识过程包括什么呢？一个是注意，一个是感知、理解和记忆。注意是什么呢？是广告成功与否的前提。在广告信息爆炸的年代啊， 要想在茫茫广告信息的海洋里脱颖而出，首先得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要求推陈出新。恒源祥三段式广告就符合这一特点，既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又在人们的情理之中。同样，要加深人们的记忆，除了初心之外，还需要简洁。恒源祥洋洋洋，仅六个字，既简单明了，又朗朗上口，这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呐。这刘瑞奇啊，真是品牌营销的大师啊！咱再举个例子，在广告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什么现象啊？一个普通的广告播出之后，在社会上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从普通的民众到业界的同行，从专家学者到新闻媒体，全都卷入到这则广告的争论之中啊。从2008年春节他刚刚问世起，到2009年春节的升级版，他始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热议的话题，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意见分歧之大，是前所未有啊。打开百度网站，有关他的各种信息评论多达77页之多呀，这就是引起专家们高度关注的恒源祥广告现象。在12生肖当中，恒源祥最早看中的作为品牌形象的代言首选便是领头羊啊，这与他们的产业是密切相关。恒源祥是什么呢？是靠着羊发羊彩起家的，故而他们对羊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恒源祥大厦的每个地方，你都能感受到浓浓的羊文化氛围。在恒源祥大厦的楼顶，有3只羊呈三足鼎立之势，这羊都望着天，日夜望着遥远的苍穹，谓之三羊开泰。在每层办公室的入口处，都有一行醒目的草书，映入每个人的眼帘：我爱羊毛。在过道拐弯处，在每个办公室的案头上，以及在恒源祥专卖店的柜台上，处处都能见到羊的身影。那洁白无瑕的羊毛，那非常驯服和善良的眼神，那憨态可掬的模样，总令人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呢，要欣赏一会儿。羊是纯洁的象征，也是善良的意象，同时也是弱小的代名词。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故羊成为12生肖中是最喜爱也最受人怜悯的动物之一啊。恒源祥人经过多年的挖掘整理，对羊文化追根溯源，从历史资料找到了有关羊文化的起源和传说。传说上怎么记载的呢？说过去啊，有一只神羊从天宫降到凡间，看到人间饱受巫蛊之苦啊，而慈心大发，巫蛊就是没有吃的了，于是呢他口含着天之巫蛊以惠百姓，让老百姓能有吃的，此举触怒天条而被降罪。这老天也不是东西，做好事也降罪啊。因此羊成为动物之中的弱者，百姓为报其恩 行祭祀礼以示纪念，并见玉帝赐羊为十二生肖。有记载说何为美，说文书上是这样记载的：羊干也，从羊从大，就是羊为大美，何为高尚。在公羊传一书中记载，怎么记载的呢？高取之而不明，杀之而不豪，汝必贵而受之，类死亦知离者也。羊食野草，而以皮毛为人民御寒，羊无所取而以骨肉为人们充饥，这就是羊的奉献精神。要说到这儿，咱这人真残忍。你看把那羊收拾的，羊毛做衣裳，烤羊肉串，炸羊肉串，把羊剁碎了包饺子蒸包子。你要那么一比，不就太残忍了吗？看来吃素啊还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我这是题外的话了啊。恒源祥最早的羊广告是恒源祥羊羊羊，在屏幕上活跃了17年之久啊。因为它简洁和富有童趣而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因为这第一印象已在群众的记忆里扎了根了，故恒源祥之后推出的改弦易辙的广告就很难被大家接受了。这也正是新版生肖广告遭到炮轰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要从厂家的角度来讲，他要不停地追求创新和超越，追求与时俱进的轰动效应，所以在广告创意上、推陈出新上也是一种必然呢。到了2005年，恒源祥广告突然变脸了，由过去的羊羊羊改为牛牛牛，给毫无思想准备的民众以极大的刺激。这下可了不得了，一时间呢质疑反对之声四起。年底由恒源祥品牌顾问丁秀伟出面，为啥呀？为了不给大家压力，刘瑞奇有意的回避啊，在央视齐齐的主持下召开了一场专题讨论会呀，以倾听各方面的声音，征求专家的意见。对外经贸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刘宝成认为，广告的作用应当体现在三个方面，比方说唤醒历史、提醒历史和建立工程。从恒源祥的成功看出广告的规律，简洁就是美。不过有一点，牛在北方啊是褒义，但在南方某些地方却是贬义，覆盖面啊不够广。零点调查公司负责人张军提出异议，他说羊羊羊是恒源祥的核心价值，如果改为牛牛牛，人们就会彻底呀忘掉了羊羊羊。新的体系啊不被认同，但旧的体系又被遗忘，这就会造成记忆上的断层。再者，牛牛牛跟恒源祥的关系它不大呀，如果是蒙牛做或许更合适一些。以上所说呀就是恒源祥第一次尝试，意在羊广告的基础上向生肖广告进一步延伸。不管成功与否，但勇于探索的精神还是受到专家们一致的肯定。在恒源祥成为奥运会合作伙伴之后，刘瑞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2008年春节毅然推出了 十二生肖贺岁形象广告。在这长达一分钟的电视广告中，由北京奥运会徽和恒源祥商标组成的画面一直静止不动，十二生肖剪纸小动物一次出现，广告则是从恒源祥北京奥运赞助商数数数一直念到恒源祥北京奥运赞助商猪猪猪，将中国十二生肖念了个遍，简单的语调重复了十二次啊。广告在电视台这一亮相，就掀起了海啸般的巨浪啊，各种非议之声是铺天盖地而来，从家庭到单位，从平面媒体到电视网络，口诛笔伐者有之，赞扬欣赏者有之，褒贬不一者有之，特别是在网上更是吵得热火朝天。有人讲其与燕赵门华南虎事件并列为2008年春节三大核弹，更有人称其为是史上最崩溃的广告。恒源祥公司挨骂倒也罢了，结果还把无辜的中国足球队牵扯进来了，进行了捆绑式的恶搞，写了足球版的恒源祥广告，在网上是广为流传呐。那词儿怎么写的？中国的足球目光数数数，中国足球的脾气牛牛牛，中国足球的口号虎虎虎，中国足球的球风吐吐吐，中国足球的投入龙龙龙，中国足球的产出蛇蛇蛇，中国足